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0集，十二玉娃。 还有呢？ 前月和玉木池之前有点冲突，这次玉木池也来了，他俩貌似有点私怨。 这个貌似有点用。 对了，这次还来了一批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的人，神神秘秘的，出入很谨慎。 他们都在哪儿住？ 永州城西南的槐树胡同里，住得很隐蔽，平时不怎么出来。 展昭点头，包大厅哭丧着脸。 展爷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您饶了小的吧。 展昭轻轻敲了敲桌面，包大厅就乖乖写了三大页纸。展昭看了看他，伸手从白玉堂怀里摸出一锭银子来。众人默默低头喝茶，好顺手。白玉堂也哭笑不得，今天的确多亏了展昭机灵，他也是气糊涂了，没留心到这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没气糊涂，他估计也想不到有这么一茬，某些方面还是这只猫心眼多。展昭将银子放在桌上，又将巨阙放在了桌上，对包大厅挑了挑眉。包大厅看着展昭， 咱不如做个买卖，我不妨碍你两头赚钱。 展昭话出口，包大厅愣了愣。 对方给你钱叫你办事儿，你可以收钱，但是你要来告诉我们，然后按照我们的吩咐去办事。我们让你办事会给你银子，这个你收好。 好好好。 只不过嘛，这次的事情暂且搁下，看你日后能不能将功补过。如果你三心二意。 不敢不敢，我还要混的。 那我现在就要你替我办事。你想法子去打听打听胡同里的是什么人。另外，那个进了高深客栈的黑衣人，就算出入不蒙面，你不认得样子，总也认得身材和姿势。你也去查查，大约估摸是个什么人。 明白，明白。 包大厅收了银子，逃过一劫，还有了买卖干，虚惊一场，赶紧跑了。 怎么这样啊？反复小人，太便宜他了。 哎，算了，他不过是个小人物，要保命的时候只能做两面派，太有节操的话活不久啊。江湖上和官场上一样，多是得罪不起的人。官场上怕丢了乌纱帽，江湖上搞不好要丢小命的。给他条活路嘛，他原先已经传过的谣言也说不回来了，尽量补救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愧是太师之子。喝了茶，吃了点心，看过了包大厅详细写的名单，展昭微微皱眉，黑道的几乎都来了，但都是小门派，感觉七零八落的。 说来也难怪，黑道会觉得被人抢了运气啊。白道那几个，个个都是如雷贯耳，连我这个不是江湖人的都听说过，可是黑道这小一百个门派了，这没一个听过的，规模也小，这是出不来能人了还是怎么着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也对，这一百年里就没出过一个有名气的黑道高手。离开杏花楼，众人按照陆雪儿提供的地址拐进了旁边的胡同。果然胡同口有几家有趣的店铺，众人又买了不少东西，紫影和折影大包小包提了满手。在第二个拐弯口拐弯，众人很快走到了门口有石猴的宅子前，从门的大小看像是扇偏门，门上没有匾额，就一个雪花纹，相当的精细，看得出手工一流。门口那尊石头猴子也是满满的灵气， 小四子盯着那石猴子看着。 还有石猴守门的，还以为只有狮子和麒麟。 包岩也没见过用石猴守门的，有些不解。白玉堂啪啪啪三声敲响了门环，没会儿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，嘎吱一声大门打开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站在门里往外看。白玉堂对他拱了拱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那老头乐了。 你是雪儿的儿子吧？ 我娘命我来取一样东西。 我已经做好了。 老头招呼众人进屋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跟老头进了门。一进门众人吓一跳，就见满院子都是各色各样的石猴，有大有小，形态各异，惟妙惟肖，目测上千只那么多。 哇，好多猴子。 老头，我姓猴又属猴，年轻时候还耍猴卖艺，所以最喜欢猴子了。 老头边说边走进一间小屋，拿出了一个红木的匣子来，大概一尺见方，也不算大，放到了白玉堂和展昭面前。 所以江湖人称老石猴。 展昭和白玉堂原本正盯着那匣子发呆呢，好奇里头是什么，但听到老石猴四个字，惊得抬头看他，连包岩都很惊讶。 天下第一的石雕大师老石猴，哎呀，我爹那尊八仙过海收山石就是您雕的呀，哎呀，排队排了十年了，好看的我爹每晚都要端详一下，不端详睡不着觉啊。 哎呀，原来是小侯爷，失敬失敬。 前辈，我娘让我拿的这匣子里的是什么？ 哦，你娘我从小就认识，但小时候可皮了，简直就是个小魔星啊，我跟你外公说呢。 老头给众人泡茶，然后拿出一张图纸来给白玉堂看。白玉堂接过去，就见这图纸有些年头了，里头画了十二生肖的玉雕图样。 这图我以前见过，这一套玉器是我家传家宝，但是后来在一次地震的时候被倒下来的房梁压碎了。 是啊，雪儿拿来给我的时候就是一堆碎掉的玉渣子，我用了好几年才给拼装回去。 老头伸手轻轻将匣子盖打开，白玉堂伸手拿了一个出来，对着灯光一照，晶莹剔透，完全看不出裂纹。 哇，老爷子您唬着呢吧，这碎玉能还原？ 老爷子我自然是有法子的。 白玉堂将玉雕小心翼翼地放回去，盖上盖子。 这套石头玉瓦据说是我爷爷亲自雕来给我爹的，小时候我爹长一岁他就雕一个，手生得很，但是雕得极仔细，几年前地震砸坏了，爹不开心了好一阵。 展昭等人都点头，陆雪儿这份礼物果然贴心。 你娘在玉石刚砸碎的时候就送到我这儿来了，因为我说一粒玉茬也不能少，所以她挖了几车土出来，用纱布一点一点滤过，所有碎渣都在这儿。 白玉堂谢过老头，又付了双倍的工钱，用块绸子裹了那匣子，众人一起回映雪宫。展昭见白玉堂似乎已经将刚才那点不开心的事情忘记了，倒是也松了口气。不过根据包打听提供的那点线索，这百年云开风现的时节又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，明争暗斗。展昭和白玉堂拿了礼物回映雪宫，路上起了风，夜风有些冷意。展昭抱着小四子，紫影给披上披风，又拿着披风要去披萧梁，不过小梁子哪儿怕冷呢，围着折影斗紫影，惹得紫影直跳脚。这天儿也不算太冷，只是四周围的路安静得出奇。 啊， 这地方到了晚上好僻静啊。 庞玉四外看了看，最后目光就落在了远处的一座高山上。此时月上中天，临近月半，月亮又大又明，照的夜空也挺清晰。庞玉突然就拍身旁包岩： 小馒头，你看看那边山上是什么，是不是个人啊？ 诶， 包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不远处的一座山的山顶似乎是站着个人。包岩一惊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高山之顶站着一个人呢？那人影呆呆地站在山顶上，似乎是在望着他们的方向。此时白玉堂他们也注意到了，都转过脸看。只见那座高山相当之高，站在山上的人虽然看不清楚面貌，但是长头发又穿裙子，像个女人。 一个女人大晚上的跑荒山野岭爬那么高干嘛呀？ 众人正疑惑，突然就见那女的纵身往山下一跃。 哎呀，是不是想不开跳崖呀？ 毁了毁了，这么高跳下来不死才怪了。 去看看吧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众人就往那座山的方向去了。不过到了山脚下并未看到什么人，也没死尸，难道没摔在这里？ 会不会被山上的树杈什么的给挂住了？ 众人扬起脸，果然山崖上有一个突出的石崖，目测还挺高。 如果那么巧摔在那个上面，说不定能捡回条命啊。 紫影仰着脸看，展昭将小四子交给了白玉堂，一踩山壁，几个纵跃就飞了上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哦，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，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求什么。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郎，你怎么也没个动静 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，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，来，编辑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，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啊！